林卓廷，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。 对唔住，我哋系反围标。 讲得啱，睇解围，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。 好，我哋咧啖气，其实喺头先嗰个嘅过程入边，又吸咗好多啖气，又呼咗好多啖气。我哋讲咗好多嘢喺咪后啊，好正好正，好多嘅一啲，我觉得好好有得着嘅一啲嘅一啲嘅 information。咁所以我好想带俾大家。头先我哋喺后边咧都提到一样嘢就系、是、食素咧，好多人都成日都啲人听啲人讲，食素你可以改善你嘅情绪啊，或者系点样样 啊？我又想听下两位嗰个嘅啊，有我知道阿卢医生有一啲好正嘅 study 可以同大家去讲一讲系嘛？ 系啊，咁嗱蔬食咗啦，蔬食即系冇咗呢个动物性嘅食物之后咧，咁其实变相咧再加埋我哋食整全，同埋如果尽量生食到咧，咁其实整体嚟讲，你食落食口嘅食物咧就会系高纖維兼且咧升糖指標緩和，甚加埋咧就係、是脂肪即係肥膩油分係少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喺西醫嘅角度咧，即係由人體嘅結構，我哋去到咧細胞嘅層面啊，係啦。咁咧原來咧高脂肪，特別是係嗰啲白糖，即係精製 refined sugar 帶嚟嘅糖分啦，同埋嗰啲即係糖分同埋脂肪高咧，原來令直接影響到我哋神經嘅傳導系統嘅。咁原來咧喺實驗室入邊咧，我哋發覺高脂肪、高糖分之後咧，我哋嘅神經傳遞咧慢咗嘅。 哦，佢會阻住你。 係啦，咁兼且慢仲不特止，佢仲咧 set up 咗個 cycle 咧，令到我哋會上癮，類似咧食煙同埋咖啡因嗰個效果啊。咁所以咧，你會發覺咧，麵包好難戒得甩啦， 係 嘛？肥膩嘢、煎炸嘢又好味之餘，又好難戒得甩啦。佢同 啲人餐餐要食飯啦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所以咧，在咁嘅情況底下，我哋不自覺地咧，咁啊神經傳導慢咗咯。咁於是乎，我哋對日常生活嘅反應啊，去抵抗一啲即係突如其來嘅，即係好似 stress 啊、 壓 力嗰啲嘢咧，個反應能力低咗啦。咁於是好多嘢就做唔嚟咯。咁又成日眼瞓咯。有冇聽過呢個飯後攻心啦？ 係咯， 其中一樣嚟嘅， 係 啦。咁跟住咧， 真係會真係真係就係關真係關食咗飯事， 即 係 有 佢嗰啲高澱粉質，跟住嗰啲精製食品， 咁於是乎咧就令到個工作表現唔好啦，温書又唔得 efficient 啦，咁點咧發猛疹咯喎，咁啊越發猛疹咧就越更加做唔成事啦。咁心要心平氣和先做得成事噶嘛，好多時都啊冇咗個冷靜頭腦，咁就咪情緒唔好咯，係啦。咁再加上咧。肉食精製嘢食得多，咁其實引發好多成身嘅病啦。啊，呢樣嘢真係，如果有時間，遲啲上嚟再講病。 係啊，可能可以再講。 若然有啲暗病，就算你成日傷風感冒，你都唔會好精神啦。 Exactly， 咁所以情緒咪低咯。 係 咪？好啦，咁仲有咧，原來精神病啦，咁你講啦，譬如話思覺失調症，英文 schizophrenia 啦，細路仔自閉症 autism 啦，嚇呢兩個病係特別咧，我揭過嗰啲精神科嘅專科期刊，佢哋真係曾經做過臨床嘅實驗，當呢班病人已經用藥無可用啦，嚇咁咧失望之餘咧，咁啊於是用呢個蔬食整全，即係 whole food plant based 嘅 diet 去作為一個叫做治療嘅方針。咁啊，分做兩組啦，schizophrenia 同埋 autism 都係。咁咧發覺咧，原來過咗一段時間食咗整全蔬食之後咧，比起同一般食緊平時精製嘢啊、白飯意粉同埋肉食嗰班朋友，咁思覺失調症好似原來唔使藥，自己嗰個精神狀態而好轉，而小朋友咧由自閉變唔自閉。系啦，不藥而癒喎，咁其實係證明咗好多嘢噶。 哇，咁呢個真係好值得，我相信好多香港，我會話咧，而家嘅思覺失調，或者有啲人去 name 係精神分裂啦，嚇，即係佢同埋佢哋自閉症嘅小朋友咧，其實都真係個數量唔少嘅。 係啦，嗱，不過話時話啦，呢個係講緊咧食物一方面單方面嘅啫。咁因為咧，成個人嘅精神情緒其實係360度圍繞環境，好多人，身邊嘅人嘅影響、氣場影響，咁所以咧。 即係係咪單憑淨係做好食呢樣嘢就可以有咁明顯嘅效果咧？咁即係呢樣嘢，我覺得要好多方面配合先至得。 絕對同意嘅，即係譬如話以我哋即係我心理專業啦，去睇嘅時候，其實可能佢自己本身內在，譬如話佢精神病嘅，佢內在嘅創傷啦，佢可能過往嘅經驗啦，諸如此類等等等等。但係我會覺得我聽到嘅有一個位，起碼科學嘅驗證，佢有一個我哋嘅 correlation。 咁同埋即係如果萬一真係接受緊治療嘅朋友啦，食緊藥嘅朋友啦，千祈唔好因為聽完呢個節目之後咧，就冒然 cut 曬你啲藥，就淨係開始食。因為開始食要學得好咧，要時間，身體個腦亦都要適應。咁所以咧，我建議咧食藥其實有啲被動嘅，照 scan 冚唪唥抽血都係被動嘅。咁我哋積極啲喺屋企做咩咧？喺廚房開始用自己擺落口。主動控制我哋出一分力為自己嘅健康出力咧，呢樣嘢係主動之餘咧，其實係配合緊傳統嘅治療，咁兩線一齊行，我相信大家嘅病有好，即係會有幫助。 完全同意，係啊，即係正等於我做心理治療，我都叫啲客人你哋照樣你要食藥嘅，你要繼續食藥，即係唔好因為做心理治療要停。 我想聽下中醫角度講情緒， 係好啊，你又點樣？ 我都先講我自己體驗咧，即係食素對我身心影響啦，我覺得係對我嘅即係精神情緒係最大幫助。即係因為食素之後咧，其實真係變咗另一個人咁滯嘅，性格係唔同 咗。以前同而家即係或者 以前例如 係 好粉青啊嗰啲咧，好憤怒好多，好猛陣嘅以前係。 你 見到我而家就睇唔出 係 咪先？係啊，但係後來係即係會更加人生。首先個內心比較平靜啲，冇咁容易嬲啦，會係冇咁容易有情緒啦。有情緒咧都容易平靜好多嘅，亦都容易個內心咧變得平靜，即係少咗嗰啲煩惱啦。係去到後來咧，我覺得因為呢個好處係對我嘅學習同事業有好大幫助。因為例如我去到我讀博士嘅時候啦，我好多嗰啲研究成果咧係突然間叮一聲出嚟㗎啦，或者喺發夢裏邊就收到答案咁樣嘅，即係直覺咁啊。咁但係點解會可以咁有直覺呢？傳統以前古道嗰啲人咧就話食素咧會積福嘅，會係即係積到福木。咁我而家覺得理解就係、是，即係所謂積福，當然係你身心都好咗啦。咁個食素之後咧，個內心會平靜咗，因為食肉咧其實好容易令到個人內心好煩躁嘅。陣間再講下呢個問題啊。咁當你內心平靜之後啦，你會更加容易留意到自己嘅嗰啲內心嘅念頭啊、直覺啊咁樣，所以你會更加容易有創意，即係無論對人生事業係有幫助，我覺得。所以真係我先可以講我即係食素係真係幫助我好多，真係即係好福啦。咁但係實際上都係真係因為個人都真係咁從好似醒咗咁樣嘅，聰明咗。係啊，我自己覺得其實我自細都何德何能，都唔係讀書聰明嗰啲。但係點解後來可以讀到博士啊？我真係覺得係食素幫助好大幫助嘅。咁、而即係成日主要係食肉啦，係好影響自己情緒。係從傳統嘅講法啦，因為肉咧我哋叫做分食啊嘛。相對於素食啦，咁啊分素兩者係相對啦。咁而分食呢個字啦，分係嗰個咧，分蒸個分啊，即係好似有啲煙咧蒸上去咁嘅意思咧。例如有個成語叫做利欲熏心啊嘛。咁分字咧係真係講緊咧食肉多啦，佢成日會有道氣往上影響咗個心嘅。就會令到個人成日都煩躁，成日都唔開心啊，猛震咯，會係好容易有情緒咯，心煩。咁所以咧分食咧，傳統嗰個諗法咧，佢亦都唔淨係指緊係肉類嘅。咁點解例如話嗰啲例如信佛嗰啲人啦，就唔食五辛啊？咁因為咧都覺得五辛啦，例如係葱蒜啊、韭菜啊嗰啲咧，佢都係會有道氣啦，成日想影響到個心嗰度。但道氣咧又唔係太勁，佢成日就往上走少少，佢又唔係出到去外邊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成日令到個心唔平靜，係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個問題就係，其實呢樣嘢咧，往往你適應咗就唔知道嘅。我舉個例子啦，我以前咧。我都有食葱蒜，我而家都有食嘅，但系我就盡量唔食嘅，因為我係食素大概即係去到七八年之後啦，開始感覺到啦，例如食嗰啲洋葱啊、韭菜咧，食完之後咧可能成個下晝就會坐立不安啊、專心唔到啊、瞓覺就好煩啲啊咁樣 嘅。原來呢個都 嚇。咁後來以前就明白咗啦，咁感覺到原來嗰個食物對嗰個情緒有影響嘅喎。但例如我成日做講座咧，都問好多人咧，即係有幾多人食洋葱啊、食韭菜咧會唔舒服咧？大部分人都冇嘅。其實都係咁樣嘅。 好細微嘅一種嘅感覺。 因為其實好細微，但如果你每日都其實成日食肉啊，成日都食呢啲咁樣嘅會影響心嘅食物啦、就等於好似你每日都喺一個好有噪音嘅環境啊，你根本聽唔到啲好細微嘅聲啦，係適應咗。所以咧，當食素一段時間之後啦，即係清理咗裏邊嗰啲 身體的影響啦，個內心咧先開始平靜翻，感受到自己情緒嘅。咁即係所以素食啦，係真係唔食荤食咯。咁呢個內心就會變得樸素，變得簡單，咁情緒就會平穩啦，會係。 嗯，我又想問一問啊，盧醫生啦，其實咧，我哋聽咗好多食素嘅好處啦，咁有啲人會覺得，喂，食肉都好好噶，係嘛？咁點解我唔繼續食肉？我聽你哋講就食素嘢幾好幾好，但我覺得食肉冇問題喎。但會唔會暗揀其實有一啲嘢我哋平常即係飲食者咧，未必咁清楚嘅東西。 會啊，肉食即係傳統啊嘛嚇，咁啊實有佢嘅定位同埋意義嘅背後嚇，因為佢有一個完整嘅蛋白質供應，咁我哋咧就係必須氨基酸九種有齊曬嘅嚇，咁所以咧英文咧讀書嘅時候有個 term 就係叫 complete protein 嘅嚇，肉類就有，咁而植物咧就叫做 incomplete protein 嘅，咁啊因為佢每一種植物咧可能得六種或者七種，呢種又有八種，就好少食物植物咧就有齊九種嘅嚇，其中芝麻就有齊九種我知嚇，咁啊亞麻籽都未去到九種，係啦，咁。咁於是乎就覺得好似肉食抵啲喎，咬一啖可以食曬嗰九個氨基酸，嚇食菜又唔得喎咁樣。咁但係又諗下，雖然呢個係成立嘅，咁但係咧你食咗一啖肉之後咧，嗰、那個我哋將個集中咧就放大咗喺呢個九種齊全氨基酸嗰度，但我哋就忽視咗咧佢一齊一個。包裝過埋嚟，一個 package 過埋嚟，背後嘅唔好嘢啦，譬如啲壞鬼脂肪啦、令到人哋塞血管啊、中風啊、心臟病嗰啲飽和脂肪、膽固醇，跟住有佢嗰啲激素啦、荷爾蒙啦、額外嘅啦、殘留嘅藥啦，跟住消化咗又酸性啦，哇！咁酸性咧影響免疫系統，又影響骨質疏鬆，其實連帶一個骨牌影響全身嘅，係啦，咁所以呢啲嘢咧好隱藏。我哋大家咧平時都唔會集中注意去擺喺呢啲， 根本其實可能甚至乎平時都少聽到添。 係啦，咁所以咧一啖肉一塊扒，咁大家只係見到九種氨基酸，但係就忘記咗佢背後所一齊帶埋嚟嘅。頭先講咗咁多唔好嘅嘢，咁幾樣唔好嘅嘢，十樣嘢，九樣唔好，一樣好，我哋就淨係放大咗一樣好，咁啊食咗落去咧，原來嗰九樣唔好，暗地裏喺度傷害緊自己，其實自己懵然不知，咁啊出咗好多病啦，係啦，咁所以有病生 cancer， 什麼糖尿病、心臟病諸如此類，咁嚟到西醫，我哋梗係大把把炮去幫你。掃走啲痰蘇州屎，但係呢啲蘇州屎掃完之後會再嚟噶嘛？係咪？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講，你生完 cancer， 就算慶幸地做咗手術又康復到啦，咁啊三個月、六個月，不停咁嚟覆診抽血癌指數，可能電視機朋友都有啲係有咁嘅經歷。咁做咗呢啲有咩得著咧？其實就係嚟咧，好被動地咧，就睇下幾時個 cancer 翻發。 哦， 系咪啊？就捉佢早啲翻發嘅時候咧，就即係睇下啦，就仲唔做到手術？ 早啲處理佢啦。 咁好被動嘅，我覺得。咁始終我哋係未去解決個根嘅問題咯。咁植物啊，雖然咧唔齊九種氨基酸，咁但係咧我哋唔係淨係食一樣蔬菜噶嘛。咁所以咧唔同今日食呢個蔬菜有個 A B C D E 嘅，咁跟住後邊嗰個咧就D E F G 咁樣嘅。咁你食多幾樣？多樣性咁咧就搞掂咯，其實都冇缺乏噶，根本係嘛？咁而植物帶嚟嘅蛋白質，除咗可以整全之外咧，即係 complete 之外咧，佢入邊嗰啲纖維啦，消化咗之後微減啦，哇！對成身都大把好處，即係呢個植物嚟嘅 package 咧。係真係好似有多啲嘅好處，就少啲嘅壞，冇乜點壞處添。當然有啲人就 challenge 啦，又話咁你植物都有機會咩有農藥啊？ 係啊係啊係啊！ 咁好啦，咁我就試問啦，一個豬牛羊雞鴨鵝，佢嗰一生究竟食咗幾多有農藥嘅治療，然後先至長得大咧？係啦，咁就算我哋食咗喺植物鏈最底層植物嗰啲農藥，遠遠都不及咧食嗰幾啖肉所濃縮得嚟嘅農藥多喎。所以點計都係咧，食肉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著數嘅。 中醫有啲係 啊， 即係食肉咧，一般傳統都覺得係比較補嘅東西嚟嘅，即係好似補身啦，可以用可以用咯。 補氣血。 咁但係個問題係咁樣嘅，例如喺《黃帝內經》裏邊都有記載啦，食肉咧。是很容易導致身體很多疾病的，剛才講的文明病啊，那些什麼心臟病啊、高血壓、中風啊那些呢，在古籍有類似相關的記載，用不同名字去講啦。那是因為呢，食肉是很容易太過補， 嗯，中醫嘅諗法就係即係叫過猶不及啊嘛，你唔可以太補嘅，身體虛弱啦，補到咁上下就要停嘅係。咁、哦、如果你日日都食肉啦，係一個問題嚟嘅、嗯，因為傳統人嘅諗法啦，其實中國可以講話啦，係一個素食嘅民族嚟嘅、哦。因為自唐代以後啦，其中一個皇帝啦，當時佢信仰佛教，令到喺素食喺全國推行、嗯，令到其實喺至到清代之前，大部分人都係以素食為主嘅飲食方式。嗯咁其實到而家都係嘅，例如有一本書叫做《救命飲食》啦，就 China Study 啊。咁嗰本書咧講到，其實就算到今時今日喺中國嘅農村裏面，大部分人都係以素食為主嘅飲食方式嘅。咩叫素食為主呢嗰、那個講法係講緊傳統中國人都話係過年過節先食肉嘅。咁、 嗯、 所謂過年過節嘅意思咧，即係一年有幾多個節日呢、嗯、通常咪最多十零廿個啊咁咯。十零廿個節日，一個月咪最多食一兩次肉咯。即係傳統嘅諗法係一個月食一兩次。肉是合理的，但是我們現在很多時候是調轉來的，就是過年過節才吃素的，現在就是 是搞錯了， 現在調轉了，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吃肉的，那其實已經是超太過的問題，那就叫過補了，過補有什麼問題呢？身體就會容易氣血太壅盛啊，就會出現一些氣血壅塞啊，可能塞血管啊，那些 病，就是那些心臟病啊， 但是其實不止這個問題的，因為在《黃帝內經》裡面有記載，食肉有一個名叫做血食，即是那些肉都是有血的嘛，食血多的人就叫食肉，那就說那些人其實是很影響他的情緒的，特別就說有一句說話，就話你食嗰啲血食嗰啲人啦，即係食肉嘅多嘅人啦，佢咧你禁之則逆其志，順之則加其病。呢句説話係講緊啦，你禁止佢食肉，佢個心智就好唔開心，逆其志。然之後咧，你順之啊，你順咁照食咯，你咁然之後咧，佢個病就繼續加重咗。咁、 哦、 我意思咧係講緊通常食肉嗰啲人啦，無肉不歡嗰啲咧，你叫佢你誒食素啦，你冇食肉啦，佢話哎呀我唔食肉啊，我死咗仲好啦咁樣，有咩人生意啊咁樣？咁呢啲咪就叫做好執著咯，咪就叫好憤怒咯，都係有記載嘅、嗯，就話咧食肉嗰啲人啦，佢、個情緒咧就會驕之縱欲輕人。而無能禁之，即係話好驕傲啊，好自大啊，好輕視人哋啊咁樣。咁點解食肉嘅人會咁呢？通常用一種普通啲嘅講法叫做肉類裏面有屍毒啊，屍體嘅毒素。就話咧屍毒咧，其實而家現代啲可以包括頭先話嗰啲農藥啊、抗生素啊、激素啊嗰啲啦， 嗰啲殘留 嗰啲唔好嘅嘢啦。但係咧，通常就最直接係用情緒講嘅，係因為你嘅動物你殺佢咧，佢肯定都會好痛苦噶嘛。 釋放好多嘅痛苦出嚟。 係啦，佢啲痛苦其實係恐懼啊、憤怒啊，係會影響身體裏邊嗰啲嘢嘅。咁現代西醫會有講法，係啊，你可以補充下。 嗰啲係嗰啲角質醇、皮質醇、 皮質醇偏高嗰啲啊， 同埋嗰啲Adrenaline 啊，令到人抗即係好亢奮、驚、收縮曬所有嘢，呢啲咧全部對食咗之後都真係唔好。 係啊，傳統中醫就真係覺得嗰啲有啲氣咯，即係啲情緒，佢會透過食物去影響埋你嘅情緒咯。咁所以你諗下，你成日食嗰啲都係被殺嗰啲，都係好憤怒啊，又恐懼噶嘛。咁呢個人咪吸收咗好多呢啲情緒咯。 冇錯 啊，所以成日話啊，食多牛肉多咧，會好有牛脾氣啊咁樣咧。但其實 原來 好慘嘅，牛本身冇乜脾氣㗎，係咪先？牛已經好順和噶嘛，但你咁樣殺佢，佢梗係有脾氣啦，係咪？咁佢會影響到你情緒咯， 係嘛？呢幕啲牛俾人拖住去斬，又唔願俾人拖，跟住前腳跪低嗰刻場面又浮現喺我個腦度啦。 其實好傷感嘅呢啲，其實生命都始終係有佢哋本身動物，真係有佢哋各自嘅情緒係嘛？即係當佢死亡嘅時候，其實嗰個嘅殘忍其實都遺留住喺佢個身體。 你知嘛？我成日覺得咧。雖然動物不懂我們人的語言、其實我們是大家可以溝通的根本、因為大家都是生命來的、我們只不過人跟人講人話而已、真的靜心一點、其實是可以真的跟每一隻動物可以有心靈上的溝通的、 我經常都跟我的貓溝通、即有時都是它很人性的樣的嘛、我又想問一問呢盧醫生呢其實在你整個即20年、可能你開頭由、vegetarian、慢慢去變化、去 vegan 跟住去到食生其實你中間、可不可以講講你中間的變化是怎樣 我20年開始呢就因為喊完一場之後啦，就 好大嘅感悟， 就真係走肉啦。嗰陣時真係走肉啦，咁啊就純粹走肉喎。咁於是好慘嘅。其實咧，我都經好可能好多在座嘅朋友咧都會、 走咗肉或者叫做縮食咗齋之後咧，就變相咧將自己 shift 咗去咧。吃多了麵包，爬多了白飯， 初期那些 東西，吃多了餅乾，因為飽肚，然後甚至乎喝多了牛奶，吃多了蛋，想著補充蛋白質，是不是這些我經歷過了，然後後來越讀就越發覺好不行，於是就很自然由走肉變成 vegetarian， 變成了 vegan 了，純素，純素之餘同時間就吃了糙米，但那時還是熟食，咁係近呢十年，我開始即係越讀得多資料，越發覺，咦，又發現咗一個新嘅領域喎。原來生食係好嘅，咁我就係近呢十年係好大部分嘅時間我都生食嘅。咁過去咁多樣情況咧，其實我自己已經唔記得咗自己以前啲脾氣係點㗎啦。咁多年之前我真係唔記得，係啦。咁去到今時今刻，我唯一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身體有幾樣好嘅好處。近呢十年大多數比例生食咗之後咧，我發覺免疫系統係提升得好多。 係啊，點樣入邊方面見得到你個？ 無形間，我發覺原來提升到咧，我連續九年唔使傷風感冒，唔使咳，都原來係繼續持續緊嘅。 Okay. 其實咧，我出嚟咁樣講啦，而家我就好口響 咁。 第一次我喺大家面前咁講嘅時候咧，我曾經咧想縮沙嘅，因為我諗咁牙刷喺度話自己唔病，話自己唔 病咗你就俾人 係啦，係啦，你即係信唔信？你講完呢一刻之後咧，第二日你就病啊嗱咁樣。咁但係結果咧，原來又 OK， 有原來係免疫系統真係好，咁啊傷口好得快， 係嘛？ 因為我咧洗手咁嘅工作，咁啊以前有傷口咧，我係好在意，因為我想佢快啲好，一唔好咧我又冇得做手術啦，或者做手術嘅時候要包得緊要啲，然後落台上台啦。咁而家好快好翻嚇，流血、乾、結焦、甩焦。 是 啊，簡直有時覺得咧，好似個再生人咁，有啲咁嘅感覺。係啦，咁跟住以前就經痛啦，好嚴重嘅，係啦係啦，經痛啦，乳房脹痛啦，咁跟住食咗整全，慢慢咧就原來而家嚟月經係無感覺底下嚟月經正唔正啊，各位女士，係啊， 咁 係啊，同埋經期嘅有啲朋友放血啦，我都試過㗎，咁 血崩咁樣啊， 咁而家係真係。冇啦，冇咗呢件事，系啦。咁、以前好多暗瘡啦，我過咗青春期， 女性就好注重呢個位置。 呢度唔得，呢度都暗瘡啦，背脊都暗瘡啦。咁咧又試過去美容啦，捽背啦。你講得出嘅我都試過，係冇用嘅。搽 cream 啦，其實都係冇用。 係 啦， 唔喺入邊啊嘛，就喺出邊。 係啦，當我放棄咗，唔再去數自己啲暗瘡嘅時候咧，咁我就係無意間咧發覺啲皮膚好咗。 整全醫生，我近睇佢啲皮膚都好鬼靚。 盡量生食，好正，係啦。咁乳房脹痛冇啦，咪乳房以前增生過啦。有水囊啦，有增生啦。咁書話俾我聽，增生同水囊係良性噶嘛。 係啊， 唔使理啦。 係啊係啊， 咁我都冇理喎。 有得佢就會消失。係 啦，我都同我啲病人講，唔緊要，你唔係生 cancer， 你開心啦，都唔使理。咁我真係冇理，咁就因為我舊年咧就終於咧就出咗本書啦，咁為求好奇心底下啦，咁我十年前就開始知道我自己有增生有水囊，咁我一路都冇理佢嘅，咁跟住咧我就舊年出書之前咧就走去照一次自己照 咗啦已經， 咁我發覺咦嗰啲增生去咗邊啊？佢唔係增生跟一世嘅咩？只會有多冇減嘅咩？即係我嗰陣時我都係咁問，係舊年嘅事咋，啲水囊咧冇咗嘅咁樣。是啊，所以 真的很 amazing， 即是自己身體，尤其是身體很清清楚楚有個 record 在這 裡，是 啊，你知道，尤其是醫生，你知道一般的狀況是怎樣，但是現在的變化又是怎 樣。還有很感恩的呢，就是去年出了一本書到現在，很多朋友看完我本書呢，我也很多謝他們對我的信任，就開始轉他的飲食。嘗試啦嚇，行呢條方向，整全蔬食，盡量生食，係咪？咁跟住咧，不約而同咧，我係陸續收到好多 message， 暗瘡冇咗啦，減肥成功啦，胃氣冇咗啦，便秘冇咗啦，冇咗口氣啦，放屁唔臭啦，哇！就係講呢啲。 即是一大堆的好處出來了、我又想問一下 Vincent， 即其實在、你們中醫的角度裡面，其實這些的變化是怎樣的一回事來的？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的，即是食素是能醫百病的嘛，那為什麼它能醫百病呢？其實是因為那樣東西不傷害你自己， 令到你恢复翻自己本身身体嘅治愈能力。因为其实因为自己可以医好所有病噶嘛，咁、但系咧，如果你成日食啲唔健康嘅嘢啦，不断去伤害你啦，咁你身体咪自己好唔翻咯。咁其实食素本身都冇话咩神奇嘢噶，即系其实因为嗰样嘢就好简单，好容易消化，佢唔伤你身体。咁嗱，食肉伤身体嘅地方咧，一方面佢系头先话有湿毒嗰啲啦，好容易令到你身体太补啦，会塞住某啲地方啦。另外用最普通嘅讲法就系、其实食肉系难消化嘅。咁头先话点解成日话食肉会泛气攻心咧、其实所谓嗰个泛气攻心咧，系因为你食肉啦，要消化食物咧，中医嚟讲都要用你自己身体里边嘅气血噶。咁、如果嗰个嘢难消化咧，咁你咪要用多啲气血去消化食物咯。 冇错。 咁你咪会伤害咗自己身体嘅嗰个气血咯，咁、咪会更加虚弱咯。即系你吸收之前，你都消耗咗自己啲嘢。咁、 即系你唔系吸收， 要预先俾咗嘢出嚟先吸收到。 先吸收到，先吸收到。咁、但系如果食素食嘅食物，佢容易消化啊嘛，咁咪唔会咁容易伤身咯，系、所以食素之后，个身体真系会多咗啲气血啦、可以集中火力去帮你自己疗愈自己嘅疾病咯，系。 神奇嘅地方就系咧，大家低估咗我哋天与生俱来嗰个治愈能力。 啊，好，咁喺呢一个时候，等我哋咧静静地治愈一下先。跟住我哋转头翻嚟咧，两位好即系医生咧，就有好嘢介绍俾你哋嘅。